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走向我。家常读书时刻。第三章，此在。人是谁？人是必须为其所事提供见证者。海德格尔。赫尔德林诗事。第一节，生存论。所要追究的是存在，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所以必须通过存在者通达存在。但并非什么存在者都行，必须找到一种存在者，在他那里存在不是完全被封锁着，而是已经以某种方式展开了，这样才能通过这种特定的存在者通达存在。在海德格尔的术语表里，展开即是有所领会。上一章曾提示，只有人，只有这种对存在发问的人领会着存在，而且人必须领会着存在。可借以追究存在的存在者是人。人并不仅仅是芸芸存在者中的一种。我们就人对存在的领会谈人，就存在在人身上展开的情况谈人，而不是就人作为理性动物或者社会动物，或者作为任何一种特定的存在者谈人。我们只关心人的存在。海德格尔因为这样提出人，而把人称为此在。此在是存在通过人展开的场所和情景。此在是德文词 DASDASEIN 的译名。DASEIN 这个字本是哥特舍德用来译这个 EXIXTENZ 就是存在而创造出来的。以后在德语哲学中所用甚繁。中文通译为现有、定在等。今海德格尔既用这个词专指人，以强调人和存在所特有的亲近关系。国内首先介绍海德格尔哲学的熊伟先生，虽译之为亲在，我译之为此在，求其更合于字面。DA 像法文的这个 LA 一样，既可指这里，又可指那里，指随便哪种确定的地点或时间。中文、英文中没有相应的词。英文或者只写 DASEIN 而不译，或者译为 there being， 也有译为 here being 的。中文也得在这、那、此、彼中做选择。选此还是道理充分些。让我们先听听海德格尔自己的讲法。他在《存在与时间》第132页中说，按照熟悉的字义， DA 可以解作这里和那里。一个我这里的这里总是从一个上手的即事物的那里来领会自身的。那里的意义是向那里而存在。那里是世界之内照面的东西，即非此在世的存在者的规定性。这里和那里只有在一个 DA 中才是可能的。如果我和事物对 DA 的关系完全对等，这里和那里就对等。然而我这里比事物那里对 DA 的关系要亲密得多。存在与时间417页说， 此在向来从某种被揭示了的那里，为自己指派了某种此在时的这里。 DA 实际上是由我的存在规定的。固然，海德格尔选用 DA 并明确指出 DA 对这里和那里两者的优先性，于是他将努力深入到物我区别之前，虽然这一努力是否成功，不是选好一个提示词所能决定的。无论如何，我选用此在，也希望其意不仅限于这里。此确乎与这里更近，但它的实际使用是相当宽泛的，与彼基本上限于指那里不同。顺便可以提到，海德格尔的主要法译者之一古班，他译这个 DASEIN 为人的实在，在我看来，这实是释名而非译名了。无论选什么词来翻译，都难称心如意。不过译名的讨论以及一般字面上的解释只能充作引子，还是让我们来进一步的探索此在的内容。对此在的分析原是为追问存在问题，即为一般存在论服务的。不过既然只有通过存在如何得到领会的情况才能追究存在，关于人的存在的分析就是一切存在论所不可或缺的基础，所以海德格尔自称其此在分析为基础存在论。但此在分析不仅是出发点，而且还是归宿。存在与时间第38页就说，哲学是总体性的存在论，它从此在的解释学出发。此在解释学作为生存的分析，就把一切哲学追问的主导线索的端点固定在这种追问所从之出并所向之归的地方了。这段话自然会引起疑问，存在和此在究竟谁是第一位呢？不少海德格尔专家认为，早期还是实际上把此在放在优先地位上，而后则逐渐倾向于存在本身的优先地位。谈的很多的海德格尔的转折基本上指的就是这一转变。不过研究者都同意，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他始终坚持此在和存在的相辅相成，人为存在本身之故而生存。在此在分析之初，海德格尔提出了此在的两项特质。一，此在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东西，无论把此在描述为什么东西，总穷尽不了它的存在。因为此在只要存在着，就对自己的存在有所领会，有所作为，有所改变。人并非先是一个存在者，然后再去领会自己的、他人的和他物的存在，并对存在有所作为。人之为人，道在于他先就领会着他竟存在，领会到一切事物竟存在。对存在的领会，从根本上就规定着此在的这一存在者。这样强调对存在的领会，却并不是说人必须先对存在有一种明确的认识，使会有所行动。人的一切行动本已包含着存在的领会。人首先在他的行动中，而非首先在理论认识中领会存在。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人首先在行动中。行动只有别于反应，即在于其中包含着对存在的领会。为了强调人通过存在之领会而存在这一特殊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方式被规定为 EXISTE ENZ 也就是生存。上章我们讲到，这个希腊词的原意为不存在，所以我们必须把海德格尔对这个存在的理解和讲法与这个词的流行用法，即一般的存在，区别开来。下一章将更系统的讲解人的存在在何种意义上不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何种意义上人以出离自身的方式获得其自身的存在。人的存在既被规定为生存，此在分析因此也就可以叫做生存论。显然生存论以基础存在论的意思是一样的。在存在与时间里有几个常用的副词和词组，这里可以提一下，也就是存在论生存论上的特指，从存在方面来讨论此在。生存状态上的指就此在这一特定存在者来谈论存在者方面的情况。存在者状态上的指就某种事物的存在者状态，而非特就其存在进行讨论。二，此在的第二个特征在于，此在的存在总也就是我的存在。所以，此在中包含着向来我属的性质。这一规定，来得突兀，看不出它根据什么，而且很容易一下子引到唯我论上去。但这一规定性又是海德格尔此在学说必不可少的，因为他将进一步谈论此在的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这两种状态的区别基于此在是否依据其本身生存。海德格尔反复强调此在的向来我属与传统的唯我论毫不相干，因为他所理解的我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主体。相反，他断称在世界之中是此在生存的先天的基本法理。此在的两个特征都要从此在在世界之中的现象出发来探索。此在在世界之中看似不言自明，然而海德格尔却绝不是要说此在这样东西在另一样东西如世界者之中。世界像此在一样根本不是一件现成的东西，勿宁说 DIE WELT WELTET， 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世界不是附加到已经现成存在的万物上去的，相反是世界的出现使万物有一个世界，并从而存在者才能如其本然的显现存在。所以这话或可译作世界有所世界，意思是世界使自身及万物出现。从句型上看，刚才那句话好像说 The mother, mothers, 妈妈成了妈妈和孩子成了孩子是一回事，只不过孩子由之而来的胎儿仍可被看作某种现成的东西，而在世界临现之前却根本没有任何成型而独立存在的东西。海德格尔的另一个说法是 DIE WELT WALTET， 此句与刚才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海德格尔本来就借助这个 WALTEN 和 WELTEN 的近似近音近根这个意思。 WALTEN 意为治愈、威临、所向披靡，世界的出现与万物闻世界而披靡归向，从而成其形态 是一回事。以上两个短句因而可以译为世界成其世界和世界威临之类。艺术作品的本源里边有一段话，集中的说明了海德格尔所理解的世界，也就是在这篇作品的第30-31页。世界不是数得清或数不清的熟悉或不熟悉的现成事物的单纯聚集，但世界也不是一个仅只想象出来加到万物总和上的观念框架。世界成其世界，它比我们自以为十分亲近的那些可把捉可感知的东西存在的更加真切。世界从不是立在我们面前供我们直观的对象，只要我们在诞生和死亡、祝福与诅咒的路径上被迷狂的拥入存在，世界就是我们臣属其下者。凡我们的历史的本质性决断降落之处，无论我们采纳它还是抛弃它，误解它还是重新询问它，总就是世界成其世界之处。一块石头是无世界的，植物和动物也同样没有世界。世界总是和此在连在一起的，这不是说必得有此在才会有芸芸现成事物，那只是荒唐的为主体论。但这确是说没有此在就没有世界，存在者就不能作为存在者现象和存在。此在和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是一回事。海德格尔把世界之中存在写成 IN-DER-WELTSEIN 连字符，把各词连在一起，借以说明世界之中存在一直一个统一的现象。但统一总是不同环节的统一，至少我们若要对统一现象有所言说，就不得不这样那样的把统一现象分解开来言说。海德格尔分出了三个环节：一、世界，也就是室内存在者；二、在之中，即此在之此；三、存在在世界中的那个谁。下面三节我们将分别讨论这三个环节。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